我想你，想你，好想你。那是因为爱丢你，怎会有不安的情绪？ 哪里来？我的故乡在远方，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